没有啦， 这就是单压呀。哎，你这个，你新的一年里，咱们来点好彩头，就是压好一点，好不好？每次 还真的要继续往下压吗？今天又不是早秀 KTV 是 啊。说实话哈，昨天这个节目上的真累啊。本来以为来到周末的话可以稍微轻松一些。 给大家学习情绪说，哎，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来一段，哎，不唱了，不唱了，不能在这儿，哎，再来一下。 但我预感到今天 你自己人餐饮的好吧， 会更累啊。早安音乐秀2022年最大的变化，那么就是早安音乐秀静瑜和郭鹏入主周末了。 哎， 这次呢要在周末带给大家一些全新的体验，带来北京上空从来没有过的音乐节目。 是，昨天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大周末的还喜欢开直播的人有点新奇体验。昨天这个观看人数也太高了，是吧？ 是的，今天我们依然是开启了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观看我们。 是， 今天呢我特地穿了一身很鲜亮鲜嫩的衣服哈，迎接过年的气氛。昨天大红色嘛，哎，今天是粉红色。 我今天灰色， 灰不溜秋， 回头土脸， 绿不拉碴，紫了吧唧， 绿不拉碴在哪里？我今天专门没有穿件绿的， 可能是被风吹的吧。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觉得我们的小天气也挺逗的啊，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4.5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今天的天气晴好，但由于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白天城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度左右，非常低迷。 对，最高气温只有2度啊。那么大家外出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哎， 另外呢，风干物燥，生活当中一定要加强补水润燥。最近就有很多朋友在跟我咨询这个加湿器的问题了。 你是卖加湿器的？ 不是，因为我家里换了3个加湿器。啊，目前用到一个还是比较舒服的。 行， 那提醒大家，在用加湿器的时候，不要整晚都开着，因为可能会增加一种肺部疾病，就是你会不自觉的产生一种，就是哎，感觉好像自己喉咙不舒服啊，总是咳呀等等的，其实就是加湿器常开着。虽然它好，但是也一定要常监控一下家里的这个湿度。 但是会对我这种这个嘴唇破皮的人会有一定好处？ 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什么帮助， 你去涂唇膏好吗？ 啊，这个不难道不是因为空气干燥引起的吗？ 当然是空气干燥，你多喝水啊，你这是身体的干 啊。好，来看看具体情况吧啊。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度，最高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啊。 好的，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我们带大家进的 KTV 呢，今天要去哪里呢？ 来，我们感受一下。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温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舞吧，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7点，早秀跳舞街。 跳舞吧， 耶！这就是我们的早秀跳舞街要来了啊！ 要不然跳舞吧， 跳舞。 跳舞吗？ 今天不是 KTV， 你可以叫起来。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听 FM 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早秀跳舞街。 每当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派对里，每当吉他早已又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哦哦，你要跳舞吧，你要跳舞吧，你要跳舞吧，你要跳舞吧。 要跳舞吗？所以我们俩刚才跳舞了吗？ 所以大家可能大呼被我们俩骗了吧。 我俩刚才自己还在检讨，我说你要跳舞吗？然后两个人忽然 主要是这样的， 像冰块一样静止了下来。 我尝试着扭动了一下，然后呢 PD 跟着我扭了一下，当我停下的时候他也停下了。所以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知道跳舞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人带，就比如说啊，你去蹦迪的那种大型，就是比如说那种音乐节之类的，就是前面如果有人蹦的话，你也很难不蹦起来，对不对哈？ 但大家现在正处在元旦的三天小长假里面， 很多人在被窝里是吧？ 啊，说不定正好跟朋友去蹦了一下迪啊，去嗨唱了一下，玩了玩，现在正在休息的状态，没关系，我们感受到音乐的律动就可以了，想象着自己在蹦迪，哎，对不对？ 早秀跳舞街，但是呢，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的话，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俩的啊，我们俩的现在。今天静瑜连化妆的大招都拿上了，对不对？ 是我正在直播间里面化妆。 啊，旁边还有人说，鱼子还需要化妆吗？ 啊，需要需要，还是需要一些的，因为毕竟昨天没有化妆，还被很多人吐槽说气色差，怎么看年第一天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决定涂上一个红红的嘴唇。 鱼子主要是对我们的摄像头不太满意，就是里面没有那个清颜功能。 就是为什么不自带美颜效果呢？ 对对对， 就给我加上一个妆，这不就省很多事儿吗？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来聊聊一个小话题，就周末的话，你最爱听什么音乐，或者你最爱跳什么音乐，好不好啊？ 是最爱周末的话，你最爱听什么样的音乐？刚刚送上了一首《你要跳舞吗》嗯？ 对， 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可以跟着一起跳的歌，对不对？ 是这首歌曲来自 Christopher 带来的《Told You So》啊。我多说一句啊，这个《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曲，我估计不光是我们最爱的音乐，也是周深最爱的音乐。 对， 他已经翻车好几次，他是为什么这么爱唱这首歌曲、啊？ 还可以，就这次是元旦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启航的晚会当中， 你知道为什么还可以吗？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一个人，然后那个机位360度照一圈，他做点 pose 就，然后就可以了。 没有别人干扰。 如果旁边有裤子跟他一起跳的话， 对。但周深可以说是这一次元旦跨年晚会的劳模了，四台晚会当中都有他的身影。所以昨天也有人去问了一下，说：“哎，深深，你平常就这样吗？”他说：“常规操作了。” OK， 常规操作，头就熟。You're trying to deny it, but I know I changed your mind. And please don't try to fight it, 'cause I know that you'll be mine, mine, mine. I want you, babe. I need you, babe. I'm on you, girl. I'll show you, girl. Let's take it there. Let's get out of here. I do it right.Tonight. I love to say I tried to slow, and I love to see you let it go. I love to say I tried to slow, and I love to see you let it go. All the ladies say, hey.Say that I'm a player, and it might seem kind of true.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more. Well, I just think they're hating, 'cause they ain't got nothing on you. Ain't got nothing on you, girl. And a girl with your credentials, you need someone that's real. Real talk, real talk. So I could talk around it. Around now we go. I'll just tell you how I feel. the lady say hey, hey, 投举手已经告诉过你了啊， 告诉过你了，赶快锁定 FM 九七四。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进入到 KTV， 一起进入到跳舞街。 哎、 周末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是一上来呢，有个人给我拉了下马威，他这头像是什么？哈哈，叫什么样的名字？ 没有显示出来吧？ 不是，他说呢，周末比较喜欢听摇滚一点的，或者是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音乐，跟着律动打节拍很解压。 嗯， 哎、你说摇滚，我觉得就最近那个听歌报告说，北京人绝大部分人是在听摇滚的，对不对？ 是这座城市最偏爱的是摇滚，而你却喜欢听爵士，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呐、 嗯、然后这句话说给的是静瑜，然后跟我说的是你怎么这么爱听电乐电乐一年听了120多次啊！ 刚刚发现了哈，这位没有显示姓名的朋友是太子 啊， 我们的老朋友，周末起得好早啊！ 哎，是。 还有 ZJH 说，哎呀，周末的清晨醒得都更加有动力了。 嗯， 跟我们一起发过来了三个 party 的表情，没关系，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开 party 的这种氛围啊，给大家拉满。 哎、是的啊，这个生如夏花说，这新年第一跳啊，这个早安快跑改成了早安快跳 ，PD 你加油啊！我也没有变成早安快跳，忽然想起了被大家指指点点的。恐怖的日子、啊、 对，但是大家对你充满了期望。你看，深黑猫萨玛说、 嗯， 如果今天 PD 认真跳每一首歌曲，就跳一整期节目的话，运动量可能会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早安快跑加月鸟养成记哦。 那也应该不用跳一整期吧，跳一首歌应该就超过去年的这个量了哈。 来，那现在呢，我已经打扮完毕了啊，正式的 这么夸张？ 对啊，正式的就是化完妆了已经。那接下来呢、嗯，我们就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着大家一起跳起来了。 你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都有几个地址嘛，好不好 啊？当然，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大家是都可以收看的啊。 是的、啊， 我们看大家的互动主要是在抖音平台，所以可以来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 嗯， 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是，刚才已经跳到了那么多首这个经典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忍不住跟着唱啊。 这应该是 KTV 的啊，是不是、啊？ 对呀、啊，我就 Will， 你就 Jill， 快来跟我们一起 chill， 来。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嗯、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70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嗯、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手像一只神功、哦、黑不丁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是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 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欢乐你要请他一定来， 一起的 王国，我管我开心， 不如一起精彩， 大家开不开心呢？ 传染，请你慷慨，渴望 相同的心灵的，请跟我来，整个天都是 想 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等待。 啦啦啦啦啦啦啦，咱俩就会唱这么一句啊！ 我是会唱整首的， 那你刚才也没有唱对啊，真是啊！ 今天的跳舞街真的很嗨啊，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啊， 仰望星空说：“哇，太棒了！以后周末一路唱一路跳，大家赶快把作息时间都调好，早睡早起吧。” 大家毕竟不知道，我们俩其实我大家一直以为我们俩是说唱团体， 嗯、 其实我们俩是唱跳艺术， 唱跳艺术。 周六唱，周日跳嘛，对不对啊？ 我们已经脱离了说唱艺术， 对， 打算往974 idol 方向发展了，是吗？ 这个。仰望星空说会的，以后周末一路唱一路跳，大家把作息时间都调好，早 睡早起。你为什么把我刚念的又念了一遍 啊？他是这么，他念的是这条啊。 你能早睡早起吗？ 但 保持头脑清醒。 但瑞文贤说这个舞姿呢，瞬间把我拉回到了七八十年代。 拉 回到了七八十年代，那您。就是青春感觉经历的很多呀啊！ 葛大爷这个选择特别好，他 说：“ 哎，早秀跳舞街新年第一跳，听完节目我就打算出门跑步，这两个小时节目啊，就当陪着你们热身了。” 嗯， 所以我们两个跳的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对于葛大爷这边就是热身， 对 吧？ 那个圣爷妈萨玛说，七十年代的感觉对上了 PD 的一指禅。我刚才有一指禅吗？ 就是他们大家都说我们刚才的这个动作真的是有点夸张。但是像子琪也说了，月月鸟作为 B uncle，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儿啊？ 什么叫 B uncle？ 不知道。他说 breaking 今天必须给我们安排上。 哦，是，他是 B boy。 哦 ，B 哦，对。 所以他我是 B uncle。 你这个梗我还得反应一会儿啊。 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跟你说过，有个女生。说左手时尚腕表，右手什么酷炸炫街、谁说你不是最酷的 B boy？ B boy， 你谁说你不是最酷的 B uncle？ 快跟我们把下一首跳舞的歌曲安排上吧。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懒蛋这首，懒蛋你太专业了。哎，我觉得不是应该放一首 Armin van Buuren 的这个 blah blah blah 吗？这首歌非常适合跳舞。你放这么电的吗？放 trance 吗？ 他也给你提供了一些新的选择，比如说像鸟叔的。Gangnam Style 啊，Gangnam Style， 还有青春有你的 It's OK。 你这两天入坑入多了，Gangnam Style， 你准备坑谁啊？ 没有。 好，这样，我特别今天呢，我是这么企划的，就是前几首呢，我们热烈的跳一下， 缓 到每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稍微的缓一缓， 就把握一下节奏。 毕竟这个舞蹈这个东西嘛，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今天不会让你 emo 就是了哈。来，听到这首歌曲，梁汉文，角度， 角度啦。 沉默声音里，目光漫游你，内心就如飞，望一望，夜色是完美，或香艳神秘，亦都视乎你。从相机景观的角度，从高高低低的角度，游览你这秀发沿途，骤觉风光多美好。从酒杯反光的角度，从思想倾侧的角度，从细看你眼角唇丝，擦过两臂，越过相见。笑着迷痛，望一望，换引来游戏，幻想在投机，在等待时机，望一望，什么是完美？

怎么样，跳舞节跳的爽不爽？各位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跳，反正静瑜呢是跳的热得够呛。这件这个粉色战袍才穿了半个小时就脱了啊！ 我本来穿的是一件小毛衣，后来发现这个直播间灯的烤，然后再加上刚刚跳舞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运动了之后嘛，总是会大汗淋漓的。 这就运动了，这就大汗淋漓，还好意思笑我早上快躺的啊？ 那你是没使劲跳呀？ 我咋了没使劲？你没看我刚才那 solo 的部分都是我来的，好吧？啊， 大家都说了。今天作为 B Uncle， 所以月鸟小哥哥待会儿一定会带上一段 Breaking 的，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咱们这个年代不许再往上说了啊！懒蛋说来一波回忆杀，回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嗯， 咱们由于音乐史我比较了解，五六十年代咱们没有这么一首歌曲叫《路灯下的小姑娘》，那怎么也得八十年代了，好吧？ 来，大家今天早上如果早起的话，可以一起参与到早安音乐秀的我们的早秀跳舞街当中， 哎， 跟着互动的这种音乐哈，一起来动一动，然后呢一起来做一做热身。 是， 刚刚就像葛大爷说的一样，跟着我们跳两个小时，然后稍稍热热身，待会儿就可以出门跑步了。 稍稍热热身。好了，那你这么说的话，接下来呢你要上场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五花喜节 啊。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广东话歌曲、啊、 五花喜节。 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怎么样，葛大爷，你听到了吗？我们也开始跟你一起热身了啊！ 今天真的有好多朋友早起在运动哈、啊，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One Bird 说我正在奥森等朋友跑步，先看你们几分钟直播哈、啊，看你们热热身，我也跟着热热身。 这个跑步的人看我们这个热身，怕是有点热不起来吧？ 看着你们是怎么样动的，待会儿我尽量避免这些错误的动作啊。总共就两个动作。 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咱们俩那段舞蹈，然后呢，这个说静瑜被大爷给带跑了，说我哈。 然后说跳到激动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飞帽子呀。 大家都说鱼子实在是对不起，我的注意力全部被这个月月鸟给带走了啊，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你，因为我一直都在看他。 我刚才以为静鱼在就跟我一起跳，就是他来了句、你剩下的动作呢？ 对啊， 合着你在跟我跳呀？ 对啊，你不是领跳吗？张家元问说：“今天你们不休息吗？”早音乐秀2022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将365天陪伴大家的清晨时光。 哎， 周六周日也将会有早音乐秀来陪伴您了。 是的、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一些特别的环节设置，比如说像昨天我们是早秀 KTV， 带大家一路听一路唱；而今天是早秀跳舞街，全部都是这些嗨跳的舞曲哈、让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非常的有感觉，在家里躺着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早起运动一下也不错。 是的，我们今天的早秀跳舞节到底是怎么样一档节目呢？来，我们来听一下片花，好吧？片花。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脑之气 变得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7点，早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跳舞吧。随便乱跳。挥挥手，像破掉的气球，你在说什么？不懂也没关系，今天一样拥挤，尤其是为了逃避。跳跳舞吧，随便乱跳，挥挥手，像破掉的气球，睡觉是为了清醒，清醒是为了沉迷，活着没有目的，死了才值得。不可惜 跳舞吧。 哇，对陈绮贞的一首歌曲《跳舞吧》。事实证明，所有也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跳舞，有的时候可能就适合做成一条片花。 但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跳舞吧，随便乱跳。是不是 也太乱了啊？只好空白呢。刚才给我们截了张图，因为现在大家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嘛啊， 嗯， 就是截了一张我们俩刚才往朝天指的那张图，说 PD 离 MJ 就差黑皮鞋跟白袜子了。 我明天就给 PD 安排上。 这只是着装上的差别啊， 这个舞姿上的差别就是人家是月光漫步，我们这 是巨大的 跳。 是啊，但今天呢，这个直播跳舞节，你看啊，就咱俩其他的歌曲哈都还起来动弹一下。 嗯， 刚才陈绮贞首歌曲，为什么我们俩？连一点动的欲望都没有， 这个节奏不太好把握。我们两个在这边玩起了舞，是小蜜蜂，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 哎呀，早上吓死大家了。 好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当然还是有很多的热点要跟大家稍微聊聊一下，缓解一下，稍微调剂一下哈。 哎，是的，特别是开年还有哪些好看的电影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 好嘞，嗯，玛丽·常远和艾伦主演的开年喜剧电影《礼貌扮太子》正在热映当中。电影呢是轻松愉悦的搞笑氛围，也使得在其放映之后呢，被人称为年度最有趣的解压神器啊。 这是2022年的开年喜剧，所以呢，影片为观众送上了开年第一笑。你看，开心麻花特别喜欢玩这种谐音梗嘛， 嗯、 什么夏洛特烦恼、 嗯、 礼貌扮太子、 嗯， 讲述了礼貌因为跟太子长相相似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爆笑的故事。 我忽然在想，礼貌是跟我们的听众太子长得很像吗？ 礼貌扮太子，太子，你最近有什么业务需要礼貌去帮你谈一谈的？ 然后那个周深，不是周深。真了，那个毛不易是专门给我们的这个无名写的首《无名的人》吗？ 无名的人都是我们的小耳朵服务的。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这个今天的欢乐的音乐当中，听到的是来自于 Yuha 带来的《Cherry on Top》。 Shoes on mine. I don't know how to use my credit card. 이런내가싫은또나요 What? Hope that you like it. 너짐이짐이야애교스러운말투가말야 너는 do it like that. 뒤진척좀할까나내맘알아줄까봐 Oh I And now I realize 너무지구준나태도는뭔지나원래그래쉽지는않아머린복잡해지기만해제발좀 Get me high 난비듬비듬마미 high 난디듬디듬솔직하게말해보어때난그러면안돼 Blueberry side 난비듬비듬 Vanilla ice cream cherry on top 또달콤한 달콤한 사랑해 For you미안해맨날왔다갔다마음대로 yeah baby call it deja vu 니그런말좀말버릴때까지도지긋지긋했던니태도그만 그만 그만하자하자하자 We love and we hate 질렸어그대다를게없어재미없잖아오늘은못참을것만같아나는원하는거아니면돼 yeah. 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 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 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氛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 到七点，找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ou.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Now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Oh, a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wait. A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you touch my body, 好像放在 KTV 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对不对啊？ 对，早秀 KTV 早秀跳舞街都希望来唤醒大家的清晨时光、 哎、 让大家的周末变得特别的开心。 是，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新朋友啊。 Raymond 贤说，今天是我第一次这么早听早秀，也是第一次看直播，必须说一下，刚才被女主持圈粉了，但是最后男主持却震惊了我。 是怎么震惊的呢？具体在哪一部分呢、 啊、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是因为我刚才那个一指禅指向天空吗？那个就是大家如果最近看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话、 嗯、 就是那个叫什么父亲的葬礼啊。 哦， 戴楼， 你好可怕，你这些梗都好冷门、 啊、 大家如果没看到还真的不容易 get 到啊。但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就像风吹麦浪形容的一样，早秀跳舞街新年第一跳，一起嗨起来。小奥同学说，我也正在床上抖脚丫。 是啊， 应该是躺在被窝里哈，观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一边跟着动起来。用户 1840IG 绝对是一个行动派、 嗯、 他说我已经果断从被窝里爬起来了，跟着热热身 啊、哦、哎，但是呢他说又睡过去了，想要睡到现在以后在被窝里面唱跳。你是不是唱跳 rap 还会打篮球啊？ 今天除了跟我们一起跳舞之外，还可以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哎、 周末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是这个，大家可以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最近喜欢的一支乐队，来自于 City Pop 的全新乐队大都会乐团带来的恋爱狂。来，准备好了吗？ 准备跟我们一起跳起来吧，不如跳舞吧。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太阳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退讯，不要害怕说谎。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别让这邂逅变成遗憾了好吗？氛围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脸红害羞通通都不要。怎么这么晚你还不入睡，是不是在等着谁？ 是不是在等着谁？ My heartbeat will be moving just for you, for you. Every girl wants to be unique girl.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现在快去要个电话号码，别让这邂逅变成一个了好吗？氛围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进来吧，脸红还羞通通都不要。 在百米内的距离，期待最亲密关系，在梦里慢慢的沉溺，想要拥有，想要拥抱，想要走进你的心里，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和我在同一个轨迹。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打烊不回家。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都不想要孤单，就不要害怕对视，不要害怕说话。 耍起恋爱狂， 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恋爱狂》。这首歌曲呢，是不是会让你一直有特别想去跳舞的冲动和节奏？这是 Funky 带来的感觉啊， 会让我有特别去搜索他们一下。哎，大都会乐团到底？哎，这个真挺有意思的哈。 大都会的乐团，哎啥？你搜索到了什么？你来说说好不好？ 搜索到了，他们是国内的首支 City Pop 的乐队。 Yeah, 哎，是的。那么 City Pop 呢，就是当时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啊产生的。所以呢，今年是在复古流行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又重新把这种音乐的曲风啊翻出来，觉得哎还挺好听的。 介绍的好敷衍，特殊的时期， 特殊的时期 就这么就过去了啊。 那你我又详细给你介绍介绍。 好，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没关系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继续要进入到跳舞街。但我现在在想啊，你给我一个选项好不好？就是我们是继续炸裂一点的，让吴建豪吴老师出场， 嗯， 还是说让王菲菲王嘉尔 温柔一点吧，嘉尔好吗？ 打个招呼好 不 好，不 拿我们当自己人的嘉尔。 Hello， 来自王菲菲王嘉尔。

爱的 唱跳不分家呀、 啊、真的是我们的唱跳歌手啊，唱跳 rap 都是篮球， 唱跳 rap 篮球 信手拈来 啊这牛已经吹出去了，2022年等着你一一实现啊。 是啊，怎么样，刚才那首朱大哥你觉得唱的还可以吗、啊、 就是唱的加跳的啊。 对， 我们俩在直播间里面奋力嗨跳，然后大家评价说你俩划拳呢 我跟你说，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爱的主打歌时候，我觉得真的超级时尚洋气，而且我觉得就电音的感觉特别好，直到大家说到他是爱的朱大哥以后， 对， 然后我这个时候脑海当中配图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本山大叔当时出来说来我看这本书母猪的产后护理，不拿错了 你这个脑洞开着呀。现在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没错，我们是直播，周日也在直播哦。 是， 有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参与互动了，就我超级热闹的，明星接近7000人次了。 哇，真的！ 大家说你们这真的是什么现衣现裤组合啊？你知道，因为直播间里面太热了，我们整个这个光打着，再加上今天是一个早秀跳舞街的设置，要带大家一起去嗨跳，然后跳舞的时候就会发汗嘛。 哎呀，这个汗的有点，这真的是怎么说呢？ 汗淋漓， 嗖嗖的啊！这个仰望星空说你俩真是活宝，冷不丁来一下子。然后用户0800说想起了80年代跳霹雳舞和水兵舞的感觉。哎，问一下你，霹雳舞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呀，因为经常看那个，就是孙红雷。 孙红雷，霹雳舞全国推广大使吧？啊， 对，大家好像是。 其实他就是 breaking。其实就是 B-boy、 啊、 只不过早期的没有什么地板动作啊，但你看他动作其实跟 B-boy 是差不多的嘛、 哦、所以你作为一个 B-uncle 今天的 breaking 到底安排在哪一首歌？ 我的那个 B-boy 的不是很厉害啊，相对来说不过我还是给你们安排了一首。这首歌曲呢，就今天很多人说把我们拉回了这种港风的时期。今天是第一期的这种跳舞街，你要知道跳舞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很港风这种来历、 哎、 对不对啊？ 来自张学友，头发乱溜、 哎、头发乱溜啊， 头发乱了。 今晚声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连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而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撒娇护着我不敢，今朝换旧了，正奇了，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但凡要出心不尊重了，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 今晚你去边啫？ Oh, 齐迪今天头发乱不了了，因为皮皮今天戴着帽子。 你听他是不是傻啊？ Liquid 跟我们说了一个特别好意思好玩的留言 啊，怎么说啊？ 我在看一个办公室健身节目吗？好嗨哦！我现在开始要跟同事们推广一下了。 是天天跟我跳，每天五分钟， 每天要两小时啊！真的还我觉得挺减肥的。就像刚刚有位小耳朵说的，如果 PD 真的今年跟着每周日的早秀跳舞节一起每一首舞曲都跳下来的话，绝对运动量要比去年一整年的早安快跑加月鸟养成绩还要高。 春秋小孩给我们台长提要求说地儿太小，跳舞跳不开啊，台长。 还有刚刚我看到蓝蛋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以后每周日你们可以准备一个跳舞垫，就像那种 QQ 炫舞一样，就是随着音乐的律动跳起来，然后我们听众看直播还可以随时打分，仿佛就玩真人炫舞一样。 对， 就合着我们最后就变成了就是玩偶是吗？ 哎，是。然后那个小安呢还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拿个灯球，然后俩人随便没啥事，实在没啥招的话就指一指。 对，我们俩最近已经准备要下单了啊，这个闪亮的灯球已经准备安排好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 974早安音乐秀，周六周日跟我们一起来嗨唱，一起来嗨跳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 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 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氛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七点，早秀跳舞街， 跳跳舞吧。 妙。 哎呦呦，你这笑得好吓人。 我想学学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笑声呢，发现就是夹子音还是差点意思啊。 今天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将开启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里的你是不是也露出了 smile 呢？ 是这个 Raymond 贤说这个不能再看了啊，要带我们家幼儿园小朋友去郊外玩了，偷偷戴着耳机再听一会儿啊。 嗯，仰望星空说感觉静宇要被 PD 带跑偏了，但是练习说呢，静宇跳得真好， PD 滑的也不错哦。 他们这么说的，说静宇 啊刚才那段跳得好轻盈， 嗯， PD 跳得好丰盈。咋着， 丰盈 丰收了吗？啊， 大家都说 PD 在跳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身上抖动的肉肉，哎呀，感觉很喜庆。 这个 PD 不太喜欢这样的， 这个也不是我所，这个也不是我的本意啊。 但你看深黑猫萨玛评价的就非常的专业 啊，怎么说， 他说你们知道有一个数值叫敏捷度吗？满分是20分，静瑜的敏捷大概在18， PD 在敏捷6啊。 我的6，那我俩加起来超了20了呀，是吧？我俩是一个组合嘛，对不对？唱跳 rap 篮球， 哎呦，太可怕了。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跟大家互动啊。还有好多朋友说你们刚刚跳的这是袋鼠拳吗？广播体操。但是有萱萱妈妈说看你们跳舞真的是精神了啊，起床做饭去。好多朋友说今年早秀有了一个改变，那么我的生活也要跟着去做一些改变。我以后要早睡早起，周末也要早起，听完2个小时早秀以后就开启全新一天的周末时光。 是，那你知道刚才我们俩跳完那支舞以后，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俩视频直播的话啊，应该是看到我们俩刚结尾的时候有个动作，什么动作？ 瘫倒，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能够反映出我现在的想法，想去海边啊， 想去海边瘫倒。 带你去海边，去留住这个瞬间，在来不及挽回之前，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当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和我去冒险。我替你划过发尾的指尖，还有冰镇汽水的甜，猜不到你给谁写的这海风的明信片。我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你不要心不在焉，黄昏夕阳还有愿望没实现，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余晖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曾经的话语以后所有全都不算终点，曾经的关于以后所有的幻想已经太遥远，可记忆中的你 钱都不算重点。 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对话十年的活动，当时的时候也要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一年有听到过哪些好听的歌，然后有一些比较宝藏的歌手等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夏日入侵企划， 哇真的是超宝藏的啊！而且刚才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呢都一下就兴奋了哈，所以呢有些好歌总会给你带来这种气氛或者能量上的担当，而周六周末的节目我们就全篇都是这样，是不是啊、 哎、是的，早安音乐秀呢2022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变成欢乐大家的365天，快霹雳一年有365个日， 说我送你365个祝，我为什么要配合你这种烂梗、 但你配合得很开心啊。周六周日早安音乐秀酝酿组合将继续陪伴大家，所以我们也有了全新的设置，周六的时候早秀 KTV、周日的时候是早秀跳舞 街， 都是一些嗨唱的舞曲，刚刚这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适合带大家一起去嗨跳、现在呢我们的歌单已经更新了，周六周日也想要在没有早秀陪伴的时候听一些好歌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取到昨日份 KTV 还有今日份跳舞街的歌单。 我跟你说夏日入侵计划太讨厌了，我本来打算去海边躺平一下，就透过来这么嗨一首歌， 太燥太燥，这是海边 party 的感觉， 我真的要休息一下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我在天空上盘旋，

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歌剧《图兰朵》。 嗯，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未竟之作，长达5年的呕心创造凝结了作曲家的毕生心血。2008年，国家大剧院力邀著名的作曲家郝维亚为这部歌剧版未完成的交响曲续创，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第3位的续写者。 嗯，另外呢，以及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都是落到了郝维亚的这个大名当中啊。18分钟的精彩的续创，也为观众还原了一位更加饱满动人、充满人性化的《图兰朵》，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些工作日里紧张的日子，在都市节奏里被疯狂的驱赶着，新鲜热点被高速的咀嚼，吞吐人事物，导致气氛越来越短，是失控的。 要不然跳舞吧， 跳舞吧， 随便乱跳，找回充满热情的岁月，自在周末，你的狂欢。周日早7点，早秀跳舞街， 跳舞吧。 晨到日暮， 我一个人跳舞， 从清晨到日暮。 一个人跳舞来自阿妹张惠妹。 为什么一个人跳舞变成一个人跳舞？ 是一个人跳舞，但一个人非要在旁边捣乱，所以给我气的。我一个人跳舞。 就我刚才发现，我就是如果就是我从我们的镜头前面穿过的话，会真的出现一张嗨大无比的脸。 是的，子琪帮你截下来了，你回头看一眼。 好吓人。 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一起可以跟着早秀畅聊啊，也可以看到大家发过来各种图片还有信息。今天早上音乐秀开启了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真的好嗨哦， 是 已经有1.1万人了。 我的，这么多人吗？ 就现在目前正在有1.1万人。 是在哪个平台呢？如果 在抖音平台，对，那么在微博平台呢？现在也是人数已经超过2万左右了。 哇！ 啊，大家周末真的都不睡觉吗？ 大家周末缺一个玩的方案。你看刚才有的人说，在这个抖音当中说，就是忽然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而且有没有就是前两天就刚刚过跨年嘛？哎，你们当年跨年的时候，比如说12月31号那一天，会不会组织全班同学到班里联欢一下 啊？当然会了，就是有那种茶话会。 对， 然后班里如果有同学他自己有才艺的话， 对对对对对， 需要表演一下， 大家就会表演什么唱跳 rap 篮球啊之类的。 唱跳 rap， 当时好像还没有唱跳 rap 吧？我记得最多的是诗朗诵，还有背古诗。 诗朗诵也叫个才艺啊？ 怎么不叫？哎，你不要瞧不起诗朗诵好不好？ 对对， 声情并茂的朗诵很难的。 不是，我忘了，就是你当时还会表演一下普通话是吧？ 对，就是自从我考到播音专业之后，回家以后我的才艺就变成了给大家说一个普通话， 说一个普通话。哎呀，氛围超拉满啊！当然，刚才有人说呢，这个周末看到你们俩真好，然后跟你们俩一起玩的感觉。哎，是的，我们俩呢在周末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玩乐的形象， 所以我们俩就充当大家的周末玩具， 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只要给大家带来欢乐，哎，我们早安音乐秀也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感觉。 是， 来到周日的早安音乐秀，跟我们一起嗨吧！周末玩具来自旅行团， 来跳起来。 失去理智吧， 对，唱跳 rap 篮球都表现得不错啊。 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代表我们周日的早秀跳舞节的氛围。你看 City People City Life、嗯、啊，城市里的人群城市里的生活City Crazy City Night 城市里我们就要疯狂的在大清早就开始蹦跳啊！ 你知道刚才静瑜特别霸气的跟我说，来给我个歌词，然后他 一直到倒数四句的时候我才找到 这 个歌词。嗯， 但是我觉得你确实说的很对啊。City Music City Toy City People City Life 啊， 还有 City Girls City Boys 都一起加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吧。 英语就是好押韵啊， 哎，对吧，嗯，我们好像就是那来首那个什么， 来首英文的呗， 英文歌跟着一起压一压。 来，这首歌曲叫做 Me Too， 你也可以啊， Meghan Trainor。 太费主持人了 Me too， 来自 Meghan Trainor。 今天是早上音乐秀周日特别策划早秀跳舞街、嗯、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你们是只有元旦假期的时候给我们这个福利吗？还是以后每周都有？每周都有哦， 每周都有，所以今天是第一周， 就看主持人能扛到哪周算哪周。 行，这个怎么说呢，运动量也太大了，你知道吧啊。 哎，但真的挺开心的。超级赛亚人问我们说，这是直播吗？都上半袖了啊、嗯、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有开启视频直播，所以打的光很热，再加上一直跟着大家一起唱跳，哎，真的我觉得比进健身房感觉还要好。就今天整个跳完了之后、嗯、我整个人就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 嗯，是这样吗？但微蓝说刚起床就被点燃了，然后有人说这个查理普斯说，月鸟这人啊一跳舞就像该溜子。那你像该溜子 干啥？不像该溜子，像狗正子啊。 我忽然想起那个，就之前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演，后来那个喜剧大赛里面，当时那个演员于和伟嘛， 嗯，对， 说我给你演一下，旁边说简直 狗正子， 分寸拿捏的特别好啊。 今天的歌曲都非常适合大家跳舞，昨天的歌曲都非常适合大家嗨唱。 哎、 这个周末如果也想要音乐陪伴的话，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两天“早安音乐秀”的早秀 KTV 和早秀跳舞街的歌曲全部都为大家奉上了。 哎， 哎，是的啊，这一飞呢说一会儿准备去回看直播，看了今天我们这个直播还要回看吗？ 是可以 歌单是不错的啊，但我们俩这个舞姿 直播就没有必要了吧？ 就是你知道刚才静瑜去年被我怼了一年，就说他那个跳舞课没有上完，他每次还就是气急败坏的，结果刚才自己特别认真的说我有点后悔了。 我今天后悔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去年的跳舞课没有认真上完，导致动作不够多啊，没有办法应付今天的舞曲，另一个是今天穿了雪地靴来跳舞、 啊、 你们知道我现在有多热吗？ 超有超出汗的。而且刚才呢就是我们俩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有的人说哎、就感觉郭鹏你怎么动作这么大啊。 对啊，他们就说什么乾隆白菜摔门而出、你是真的是 撞你而出是吧？ 撞我，直接就给我撞出直播间，他们说100平才够 PD 发挥。 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很符合刚才那个感觉， 就是放过我是吗、 Funky 那个女孩，放开那个女孩啊， 放过我吧。 来听到的是大嘴巴蓝心妹 Funky That Girl。 从来不怕超高难度， 说我黏你又不爱牵手，他常常不熟，是我不要手还是不温柔，他们总猜你发漏，还一堆借口，你靠近时我却没办法说 no。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好吓人，还自己弹了出去啊！静瑜，我跟你说，就是明明我们俩就演个小剧场的感觉，就是我轻轻的抓住他，他弹开我就行，他硬生生怼了我两拳，好疼啊！ 你真使劲儿啊！ 对啊， 这演戏要演全套嘛，我这是就体验派演员， 就是真听真演真感受是吧？ 哎，是的，好多朋友呢也是通过抖音的平台、微博的平台以及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一定是在北京生活的听友啊，还有不熟悉的说，现在广播都这么播了吗？广播主持人都这么内卷吗？ 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老朋友 TTZZ， 这是我们在日本东京的朋友，对不对啊？他说早啊，就觉得今天是周一周二，然后他说投屏哥来了，他每天 在真的在自己家的大中央，然后拿投屏拿电视看我们直播啊，辛苦了，辛苦了。 你知道，就是东京的这个时间还比我们早一个小时，所以要起得更早来观看早音乐秀。 哎，是的，不知道大家对我们今天这种早秀跳舞街的这种方法怎么样？反正我俩是挺累的啊，而且我俩刚才忽然觉得，不能一期节目就穷尽所有的舞蹈动作。 就赶快去报个舞蹈班，我决定去年荒废的舞蹈卡给它续上，再去学点新技能，不然这个节目真的挺费主持人的。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康姆士， 啊，这首我也好喜欢， 来跟我跳舞2019，虽然是2022了啊， 嗯，是的，那2022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大家一起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嗨唱，一起跳舞。 哎，是的， 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音乐秀，今年365天都会欢乐您的清晨时光。 哎，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以下的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有请老白上线喽。 接下来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像是谁曾经骂过了你，飞无限丢掉曾经那些爱情甜的香甘露，你只管尽情的跳着舞，跳出你自以为是也好的那些舞步，让生活痛苦里面度，要来的全部投入，我给你热烈欢呼，我不想要看到的最后半路退出，生活里充满感触，你可以选择大哭也可以舒服，我只想要说，来快跟我跳，不用半大力出，我不在乎最后谁赢谁输，来快跟我跳，我不是你的义务，你也可以陪我同进同出，来快跟我跳，反正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为谁我追我美，我疼我会我飞我心碎，我只想要跳舞，留个吧先别想烟瘾堵在脸上，擦在手里，提在身上，穿的不人道的思想，回答拼图写下吧，全身装满自然的你好多书，你只管尽情的跳着舞，跳出你自以为是也好的那些舞步，让生活痛苦里面度，要来就全部投入，我给你热烈欢呼，我不想又看到了最后半路退出，生活里充满感触，你可以选择大哭，也可以快乐舒服，我只想要输。来，快跟我跳，不用半大地图，我不在乎最后谁赢谁输。来，快跟我跳。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00几年来着，22岁的小白刚开始成为一名早间节目的主持人。